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现场指导式祭碑，万景台学生少年宫永放光辉。在学生少年的综合性课外教育基地万景台学生少年宫落成，落成仪式10月5号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万景台学生少年宫干部、教职员、小组员和平壤市的学生少年参加。